係即係逼使得到政府可能改變佢嘅政治行為。你連台灣都係㗎，台灣就算民進黨當年話要搞轉型，佢哋未執政之前嘅話，佢哋都係即係同公民社會一個好好嘅扣連，即係令到在野嘅反對力量係可以去制衡個即係執政嘅政府㗎嘛，係咁，所以應該係要咁樣做。同埋個經驗好好難得嘅，我記得嗰陣時一一年我自己做嗰陣時，民陣唔單止有人權組啦，有警權組啦，仲去舉辦一啲嘅工作坊咧，係俾嗰啲社運人士，特別係想好激嗰啲嘅話咧，係揾埋大律師做嗰啲工作坊，話俾佢聽，你如果係願意付出即係代價去為你嘅勇武路線，又或者係被拘捕嘅路線嘅話咧，你應該有啲咩準備？你點樣去令到你自己嘅政治技巧，將你嘅信息去帶到出嚟，你要願意俾人拉，願意擺入臭格，願意係冇風險地俾政府，即係俾警方啊，即係打你點樣都好嘅話咧，你起碼都要帶出個信息，咁你先有代價啊嘛。咁嗰啲嘅過程裏邊，民陣咪提供得到啲技術支援，讓嗰啲嘅年輕人參與嗰陣時係可以更加即係值得咯。係 你有冇諗起雨傘運動嗰陣時一啲事情啊？因為嗰陣時我都有做民陣秘書處，嗰陣時係阿陳善盈做召集人。 係 咁我哋當時候咧就真係有啲。所謂喂黃絲警察喎，即係有啲警察卧底，佢竟然真係主動咧俾啲警察嗰啲料我哋，話俾我知嚟緊呢幾日會做啲乜做啲乜嗰啲咧。咁當然我盡量保護佢哋嗰個來源啦。其實今日就已經冇聯絡噶啦，係啦，即係今日就聯絡唔到噶啦。咁但係當時又俾咗呢啲信息我哋咧，就變咗我哋能夠發動到嗰、那個即係民間社會嘅人咧，話喂聽日又有啲咁嘅情況啦，或者有可能誒唔知清邊度啦咁樣。咁呢、這個其實我都覺得幾得意，同埋加埋嗰陣時好多被捕支援咧，其中一個渠道都係經咗民陣，咁都係有好多法律嘅支援啊等等。 但我自己覺得好簡單嘅啫，即係如果你靠政治運動、群眾運動啦，靠群眾運動嘅話咧。群眾運動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有這個即對方包括官方是可以用一些的政治手法去將你的運動的方向扭轉的，譬如他明明你是和平的，他擺兩條友在這裡扔東西，那已經搞彎你了。所以我就說共產黨是不怕群眾運動的，因為他是群眾運動出身，他老練過你多多聲，警察要擺卧底入來，你看郭文貴講的那些，如果中共要擺卧底入去的運動裏面，要將一場的運動將它扭曲成為暴亂， 是容易到不得了的。我覺得是六四都試過了，你記不記得那時旺角騷亂是怎麼來的？是一箱箱玻璃樽已經擺好在那裡，其實當日後來逼街事件大家找回來 扔類似燃燒彈那樣， 逼街事件是沒有人被捕的， 第二朝好像冇發生過事咁樣， 冇發生過，而結果令到支聯會取消咗三罷。 但之前嗰晚係 罷課罷市， 之前嗰晚係好肅殺同埋好風聲鶴唳。 係啊，就喺油麻地逼街啫嘛。 鏡頭嘅畫面睇出嚟好恐怖啊，其實。 佢根本就係有人指示一啲黑幫，喺嗰個區活躍嘅黑幫去製造一個事端。所以我就話搞運動去爭取民主咧，佢必然會面對今日嘅困境嘅。因為群眾運動咧就係咧。要其實是要有勝利的成果的，他才會再出來的，因為每一次運動都有代價的嘛，有人被捕，有人要判刑等等這些東西，那你再搞過去那兩年多都是用一種群眾運動的方式去搞，搞到今天這麼邪就有原因，因為你不斷動員思路無功，最終大家發覺都不知道做什麼，付出這麼大的代價，而 achieve 到的東西是人家叫你永續基本法。那你想想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好多人就已經對政治有一種第一種有一種怨憤添，我覺得有好多人，甚至係遠離政治添。所以嗰個退潮係其實大鑊過藍絲鬧你嘅，藍絲鬧你都證明有班反對你嘅，最大鑊係 indifference。一般的群眾採取冷漠的態度， 變得冷漠。曾經有一段時間很積極參與，但一抽身的話就完全不理。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感覺不到這種冷漠已經在來了，你 DQ 兩個跟著四個跟著鄭松泰已經在來了，沒有反應，是不是你上次民陣那個反釋法遊行其實人數都不是那麼多，跟著到社民聯和人力 即是在林鄭當選之後的兩個禮拜， 都是幾百友，聲稱就 那次很大事， 三百多，我想加上記者，扣除記者就兩百 啊，唔係，佢哋話超過兩千，超過兩千，但係警方就話得千幾。 我覺得在而家呢個咁嘅世代咧，好難嚟到佢講話真係有波瀾壯闊嘅民主運動。 唔係，但嗱，我覺得調翻轉，我組織係緊要喎。你問我，相對起如果兩種形態，一種就係冇大台，求其一個人喺 Facebook 吹雞，大家就理啦咁樣。甚至吹雞嗰個人咧，我唔係群眾啊，我唔係領袖啊。你睇下黃台仰同阿梁天琦嘅訪問都係咁嘅，係嘛？特別係黃台仰上次喺立場新聞嗰個訪問，佢都係講話，我唔係領袖嚟噶。啊！嗰啲群眾其實我對佢冇一個所謂責任㗎，大家都係一齊係議事嚟㗎啫，咁啊大鑊！我話俾你聽，結果就俾人拉咗去嗰啲，就真係唔知做乜啦。係 啊， 咁所以呢種就係我就係話一種好多人歌頌嘅一種冇大台嘅群眾運動方式。但係呢種方式只可以咩呢？就係你嘅政權本身已經有好多裂痕，好似突尼西亞，好似埃及呢啲軍方同民人政府同宗教團體之間有好多嘅內部矛盾。咁你個社會一起義嗰下咧，就拉著咗佢哋內部嘅矛盾，然後結果咧就成個政權分崩析離。但你睇到㗎，而家結果翻翻去更加極端、更加保守咯。埃及咪伊斯蘭兄弟會上台咯，更保守嘅原教主義者上台。咁結果而家就寧願啲人選擇軍方啊，喺埃及就係、 是、寧願穩定。 Less evil， less evil 啦，係因為軍人都冇穆斯林兄弟會咁癲啊嘛。都世俗化啲啊嘛，都做到生意啊，起碼 細業務 係啦，所以我就話 有經濟自由， 用群眾運動嘅方式去建立民主政治係冇可能嘅，我覺得，即係呢個係政治學裏邊太多人盲目地歌頌群眾運動，由法國革命開始一路到中國嘅共產革命都係，其實真正你要建立嗰個民主政治，其實係個個都係講組織，係一定要有大台。如果你話我哋都唔係大台，咁我覺得民陣係失去咗佢個領導嘅意志。 嗯， 冇支聯會，坦白講，冇支聯會嘅義工由司徒華一路 set up 嘅，係嘛？點解年年我有一次華叔同我講，佢話點解一定要上第一線，同佢哋一齊喺維園呢個年宵市場嗰度過夜？我話華叔咁辛苦，你翻去瞓啦咁。佢話唔係，你一定要同嗰啲義工一齊，因為人哋嘅投入其實唔係因為收你嘅錢啊嘛。是这样一代一代积累到现在的 参与 1989年到现在二十几年了、是那种的其实是一个 brotherhood 来的我觉得。但你想想如果没有大台的话你连最基本的纪律人家怎样渗透你、人家怎样可以将你的运动 twist 你没有一个组织去搞的话、支联会这么多年的集会都不出事就是这样的原因。而你试一下没有了支联会的义工了。喂，大佬即刻出事！我话俾你听， 呢个就系你有个理念、有个理想、有个政治路线，你伴随住都有足够嘅技巧，就系话嗰个组织架构去延续呢条路线，而唔系咁容易地咧就会偏离咗个目标。 因为共产党系唔惊你运动嘅，因为你嘅运动好快就会散噶啦嘛，同埋佢要整弯你嘅运动好容易啊，根本系，但系佢要渗透你支联会好困难。 嗯， 你谂下相对嚟讲，教协、民主党、支联会、即公民、民阵呢啲。啲大扎嘅組織，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等等，佢哋有冇滲透過咧？我覺得係有嘅， 一定有。 我哋 教協都有。嗱，你問呢個一定係現在進行式嚟嘅。係 你開緊嗰當時候民陣嗰啲會嘅時候，你覺得有冇鬼喺度？ 梗係有啦， 一定有， 梗係有啦。 點解嗱？你諗翻轉 密密做筆記， 點解？ 你讲咩都喺度， 呢个就是你要跟住啊， 即刻反射翻墙 啊！傻强嘅理论就得噶啦，喺无间道里边啊，傻强嘅理论啊，就 系 佢永远开会佢都唔留心嘅，永远都唔留心嘅，佢就 系 留心写自己啲嘢嘅啫，又唔讲嘢嘅，咁我啲就一定系噶啦。咁你谂下咁多年咁多组织，点解佢冇办法去 take over 个 leadership 啊？ 一班 因为就唔系净系得你嗰两条友咯。同埋大家都系嗰个圈子里面出身，大家睇住你细细个由边度出嚟，由边度出嚟咁样行入嚟噶嘛，咁你咪好难拆得散咯。但你谂下散后嗰啲组织，阿茂阿寿又一个组织，系嘛？一条友仔就一条路线，两条友仔四条。 你话佢肯搞组织还好，嗰啲声称独立嗰啲咧，其实系危险噶。 好简单，清正 走即系行歪路嘅机会大。 好多人话清正系定唔系？我成日都讲啦，上一次区议会选举。清正派出的候選人在西環那些選區撼那些民主黨的候選人為什麼選舉是為求勝利不是為求失敗的嘛、為什麼會撼莊榮輝、那些沒得解釋的、其實是 而最後莊榮輝不是又是差了幾百票 是啊結果就是什麼因為那個是西環選區嘛你明白嗎 西環 跟著你記不記得清正以前有一個發言人姓周的 周世杰 世界的世杰出 了，现在说他做在餐厅帮人做全 装那些 电视机， 电视 在个餐厅那里说有人投资嘛， 有 老细投资嘛， 百几万， 那我恭喜他咯，是吗？所以我就说有些事如果你是没有组织的话，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听下去好像很时尚样，我们不要大台，我们大家平等的，我们不唱 K，我们大家一起商议怎样做，现场即场的商议。那你看到啦，上次冲击西环那次你就看到是怎样 咯，商议不到啦，很快 就散晒，直情一去到，咦， 你看黄台仰企到底做乜， 因为一开始都没有个组织计划的。其实 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一班做民阵的朋友呢是顶得很辛苦，因为有些即就算做过民阵，秘书处啊，那有些留下来，七一就来帮手，其实都是这样慢慢积出来。但是他们很多时候一出到去，尤其是做斗刷的最惨， 我觉得是 出到来又被人闹了， 我觉得 做斗刷， 你问我觉得是不 fair， 很多人说今天，我们大家重归就好，大家一起合作，去对抗这个政权，什么什么，当日你在这里讲粗口在这里 X 人家老母呢，是吗？闹到人家，人家在这里做什么，不是为了自己私利，是为了个运动，为了个组织去做什么东西，是吗？那些什么大学学生会会长在这里说之前那是龟婆那些，去了哪里了？ 龟婆是 中大学生会姓周那个去了哪里？ 裸淫开心 啊，现在去了哪里？是吗？讲的时候就讲到这么凶狠，做的时候即是我不想讲粗口，其实是就是碌紧讲就凶狠，做就碌紧。 很多人经常说强调 politics is talk，但不要忘记 talk is cheap。 所以看政治人、看政党、看那些散运组织的话，不是听他讲些什么，有多响亮，有多出位，多么吸引，甚至乎说代表一条路线，而你要看他的行为，不单要看他的行为，是带出来客观效果，是不是对个运动，是不是对他们口讲的目标呢，是有正面的影响。做了出来原来那套完全不是的，是破坏着运动的客观上面。咁啊，跟住又唔負責任嘅話，呢個就 即係你鬧人， 好有問題。 密室談判機會主義出賣香港，全部呢啲帽子其實今時今日都可以扣翻喺佢哋嘅頭上。 嗯， 係咪？我成日都話散後咁多嘅團體， 嗯， 你話係咪好多都係 big name 咧？唔係嘅，但係有啲人仍然係堅持。譬如你睇旺角救護團，其實佢哋咁耐啊，其實都係不斷喺個旺角嗰度做緊佢哋覺得應該做嘅嘢嘅。就算很多人覺得他們一班即不是那麼認同他們做事的方式都好，但那種堅持，就算那種 form 本身你都要 respect 他們，是不是？這些人我就覺得不應該批評他們。 五百多天了，不 簡單，是每個禮拜 五百多天，是每天 了。你又想想，還有你又想想雨傘運動之後有多少人落了個區那裡耕種，即有些呢就即耕耕下又不見了，但是呢有些喂起碼去到今天，有些拿到議席就固然好了，未拿到議席有些其實都依然日日在搞自己那些各區的運動，那這些不會有傳媒報你的，不會人理你的，只有區的人理你的。還 有我覺得最重要的民陣是一個角色的，剛才范國威說得對，我不接受群眾運動裡面的領袖和群眾是愚弄群眾，將群眾作為工具，不需要啟蒙他們，不需要告诉他们你这样做是为什么，你只要听我说就可以了。你记不记得有些群众运动的领袖是这样去提升他跟群众的关系， 只要信。 最近你有没有看港台那个节目，讲哲学那个节目， 我有看到。 喂，那段片真的很经典，我觉得。 他不单止不相信群众智慧，亦都不相信自己的智慧。 他亦都不相信要启蒙，亦都不相信搞政治是需要智慧， 好可怕。其实呢， 即系话一种工具式的群众与组织的关系，与领袖的关系。 他话士大夫咧就咧管嗰个国家就得噶啦，咁你市民咧就最好咧即系 最好愚昧， 我觉得愚知佢话 系啊，最好即系最好乜都唔识，你听我讲就得噶啦。咁我要用族群的方式去动员你哋，就是、因为你哋愚昧，你哋只系信呢套咁嘅嘢。咁所以我就选择咗一种种族。族群的方式去動員你們，但我覺得始終你說左膠有什麼都好，怎樣都好，因為我們相信群眾是需要覺醒的嘛，是需要啟蒙的嘛，就算你說衝擊都好，你都要知道為什麼我為何而衝，我有個 statement， 我面對的究竟的政治代價和法律的代價是什麼，然後我可以 make 個 statement 去告訴人聽，跟住我在呢個群眾運動的歷史裏面，我會留下我自己的足跡喺度， 唔可以死得不明不白。 好似而家咁樣，都唔知道坐入去做乜，

即更加多的理由去说服啲人出嚟啊嘛。唔系咯，所以我就话完全不需要嚟。不过我觉得咧，所以我话点解要行翻正道就系咁嘅原因。因为的而且确，我相信雨伞运动之后咧，会有一啲 真正变成好 cynical 嘅人嘅。 嗯嗯， 嗰啲就唔系一个姿态嚟嘅，嗰啲可能佢真系投入过嘅。我認識的都有嘅，佢真係投入過， 覺得好失望， 得翻咧，真係 難嘅，我覺得係啊，嗰段係好長嘅一種嘅即係心路歷程嚟嘅， 嚟得快去得快，我都有噶，我自己嘅團體，甚至乎即係想加入嚟係想參政，跟住好短嘅時間就已經離開噶啦，喺散會期間我都有噶，見到有啲年輕人參與，快啲去衝啊，向前邊啊，咁樣向前邁進。个散运都未去到79日啫，去到30几日就已经走咗去啦。你哋都唔得嘅咁样，跟住就走咗去噶啦。佢除咗批评之后喺后面觉得，咦？点解前面嗰啲人唔去冲之余嘅话，去到最尾最早佢自己就扯白旗嘅。哦喂，咁你点搞啊？ 系咯， 你又觉得嗰个理念系值得你去追求，但系去到最尾你闹得凶狠之余嘅话，走得快又系你咁样。 同埋我觉得应该多啲理性嘅辩论嘅，即系唔系净系网上留言一句。XX 正仆街咁樣， 而家係好少討論。 係啊，即係反而我覺得係少，所以我話我唔中意嗰啲即係世事給我看透了嗰啲評論就有咩原因？因為嗰啲係冇理性嘅討論。譬如你話對和理非嘅批評都好啦，其實你可以係唔一定係用一種問候人老母嘅方式啊嘛，你都係用個方法，大家可以仿噶。 嗰啲係法師嚟嘅， 有咩揀咧？ 嗰啲係法師，嗰啲係辯論嘅過程裏邊根本唔算辯論咧，好低層次 其實好低層次嘅嘢嚟嘅，所以情緒發。 即係咁，你點咧？講完出口咁點咧？ 係啊，咁你任何人問都得㗎。咁你問，咁你食飯又點咧？你食咗飯，聽日香港有普選咩？咁你不如唔好食啦。 系咯， 系咪呢啲唔需要辩论？我觉得根本系， 同埋仲 bother 添。佢话咁又点咧？又如何咧？然后咧咁样吓，咁你讲你答咗佢，佢都会话然后嘅咁样系。 有阵时啲讨论咧，大家又顶唔住嘅，有啲又要 unfriend 人，即系闹唔需要。 我觉得睇喺中意嘅就睇，唔中意嘅就唔睇。讲完啦，我觉得 系，不过我 系即系一个。即係自己嘅選擇， 我唔排除有部分係確實係有組織嘅五毛嚟嘅，去刻意地散播呢啲咁樣嘅，即 係梗係有 好灰嘅情緒，跟住影響個即係社會，影響個運動，影響個政圈咁樣。 有，我覺得 好大量。 我覺得亦都大家唔好高估咗嗰啲影響力。我覺得今次嗰個對民陣嚟講係個挑戰嚟嘅。個原因係咩咧？嗰個低潮唔係因為網上嘅呢啲言論，我覺得唔係。嗰啲係影響緊好少數嘅。但我覺得真正的低潮是來自過去2014年之後呢不斷的群眾動員，而動員到的後果是出現一個反彈， 而你是測量不到的， 是啊，這個你自己都要深思的，我覺得有機會七一的時候多些同來參與的人聊聊底，不要只是低頭在那裡走，即了解一下他們的想法多一點。 事前 就算不來的朋友都可以了解一下他們的想法。 過去很多年民陣少了，如果大家記得2003年之前那次呢是有大量的動員的，不同的團體各自走出 來說 表態、鼓勵上街、因應不同的原因這樣所以一些工作坊、座談會甚至乎街頭的動員呢，民陣或者跟團體商量一下， 其實你現在要開始的 確實是需要的， 就是說對新政府的訴求是什麼，是除了我們剛才說不要689之外，就是說那個具體的訴求是什麼？ 我今天去了泛民法合會，即雖然不多議員來，但我都跟各黨各派說，喂，這兩個月如果大家覺得七一真是一回事呢，你起碼都在個街擺個街站，你不擺 街站，你創意一點。 我沒辦法，即想到很多新的東西給你去想來做，當然 我會盡量煮，但我一個人煮飯我煮不完，麻煩你都幫我手洗米，咁你可唔可以即係諗下啲活動，或者揾下啲方法嚟即係叫多啲人嚟上街啊咁樣？咁因為真係唔多議員啦，咁我唔知道即係有幾多個人真係會諗呢件事。 唔係嗱，我覺得今次因為林鄭亦都新政府成立，佢需要提升自己民望，所以我覺得咧，大家唔好 assume 就係話行完佢都唔聽噶啦咁樣。我覺得正正就因為佢上一手亦繼續延續個強硬路線。他們兩者之間是有一個裂隙在這裡，所以我覺得是一些很具體的政策訴求。當然你可以喊口號、雙普選這些指令動作，但問題還有其他，我覺得是要同一些連結到市民的東西，是很具體的，我覺得是不是，譬如教育、醫療、環保，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很具體的東西。 中土優先發展，

所以嚟緊呢啲嘢係大有可為，即係你嗱呢單嘢其實慢慢有得掘。我隨時做一個節目， 有好多議題係值得我哋真係擺時間落去推動個運動嘅 嚇。好簡單，即係等於我話誒，我揾阿莊榮輝做嗰個圍標嘅節目， 係 好似好窄咁樣。但我話喂，大佬，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面對嘅，因為嗰個舊樓維修嗰樣嘢咧，雷厲風行 嘅。好似新嘅其實係， 好似新嘅大佬，每人你諗下。你買完層樓，可能你以為唔使再淋水，原來而家維修要淋幾萬到十幾萬，到幾十萬都有嘅，原來。你諗下幾恐怖啊！你一生人，你諗下，你除咗買完層樓之外，你有幾可係要淋幾十萬出嚟？ 仲要等你供完樓做多十幾年嘢，退咗休之後先突然之間要你夾錢， 突然之間要你 夾錢， 係咪？仲要夾錢嘅方式同埋嗰啲人基本上係打龍通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一個政策，好多時。很多人說政策很悶，很多人沒興趣，其實我覺得不是，你是要令到個政策和市民的生活建立一種即關係，入屋其實就是 扣連在一起， 是的，扣連在一起，這樣的話就不應該用愚弄群眾的方式去達到那個的動員的效果，因為那樣東西就是好像孫中山那樣就行了，其實幫孫中山起義死了那些很多是黑幫來的，那些是僱傭兵來的，他基本上對共和是什麼他不知道的，他就真的裝那些勇武群眾，其實是職業的革命黨來的，因為孫中山是職業革命家來的嘛，就是一個僱傭關係，他不需要慢慢去感動他，認同他那種革命理念，可能中間有的林國民、啊、那些是，但是死了那些可能不是的，有些咁嗰啲就俾安家費嘅啫， 哦，係一種垂直嘅 俾安家費嗰個就係呢個李幾堂啦，即係青山農場而家紅樓嗰、那個，佢就喺青山農場嗰度就訓練嗰啲革命黨嘅，死咗咧就由佢負責去俾錢佢哋，咁呢個就係所謂群眾同領袖嘅關係，係咩咧？係武裝起義，充滿高風險嘅情況底下，你唔可能俾佢知咁多嘢噶嘛，但係而家你係一個公民社會，所以我就話。同時個運動亦都有一個嘅 learn 嘅作用噶嘛，令到群眾有一個自我學習嘅一個過程嚟噶嘛。咁樣嘅話，呢個先就係香港和理非要行嗰條路嘛。係咪？如果你話嗰種以群眾視為工具達到政治目的，呢個就係列寧嗰種啦，蘇維埃嗰種啦， 垂直式嘅 係啊，用政治幹部去搞咩土改嘛。你諗下中國農村。那些貧農怎會那麼憎那些地主、啊、其實地主很多時候是保護那條村的嘛、你看晚清的時候太平天國的時候就靠那些曾國藩那些鄉親、自己組織私人部隊去保護自己那條村的人的嘛，所以整個所謂地主和貧農的矛盾就是做出來的嘛、共產黨土改 培養出來的 是一場戲來的，根本是就是視那些群眾就是被愚弄的對象的，我就愚弄你是什麼呢，先找一個女幹部出嚟力竭聲勢咁指控呢個富農地主，其實嗰個幹部根本唔係貧農，佢係幹部嚟嘅。其實， okay. 然後做一場 drama， 跟住大家個情緒動員起上嚟啦，咪一齊先入掟石，後屘咪出刀咗去斬個地主，咁打死佢，係咁樣殺人噶嘛。其實，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值得討論嘅。不過今集我哋未有時 間， 講唔曬，即係呢個港台嘅哲學節目啊。好值得讨论，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说笑的，而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教训在里面的，即是不应该用一种食花生的角度去看，因为每一个人政党公民社会的组织如何去同怎样去看他同群众的关系，陈云讲一个是其中一种模式，其他的模式其实我觉得香港是很少讨论的，其實佢 open 咗個討論嘅，其實，即係應該係再進入去。 佢個世界觀其實係話大社會噶嘛，係咯，即係話嗰啲佢總之咧個總之地力與我何干？我要發展嗰啲咩鄉親嘅關係啊，咩嗰啲小組織自治啊咁樣，佢提出咗咁嘅願景啊嘛。 我哋揾一集再深入討論， 深入討論，不過好多人未睇過嘅 。要大家要揾翻上嚟睇，係咪可以揾翻嘅？ 有 喺港台嗰度係 31台俾林鄭批評嗰個節目，其實嗰個台好多嘢好好睇嘅，我覺得。咁咧就一個叫做阿劉寶希主持，中大一個哲學系嘅教授。 咁咧就專係講哲學嘅。上一次我記得係啊鄧小華好似揾咗黃秋生講嘅。 哦，係啊。 咁今次劉寶希就揾咗阿陳雲去講嘅 嗰集。重睇一定要重睇。 我唔係笑佢，真係嗰一個個討論嘅水平係 OK 嘅，我覺得。亦都反映到真正陳雲嘅一啲觀念。 嗯。 而嗰啲觀念喺 apply 喺今日嘅社運政治運動裏邊咧，就真係可以提升到一個理性嘅討論啦。 嗯。 即係如果真係睇完嗰集之後去傾嘅話。咁希望大家即係自己揾嚟睇下啦，其實 好， 好，今集時間差唔多， 多謝， 好，多謝啊，歐羅軒， 多謝多謝， 多啲上嚟啊， 好 ，OK， 多謝多謝， 唔好淨係花生台啊，拜拜， 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一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